的质疑陈旧，在地如同在天，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永恒的平安里。阿们阿们，愿这样成就，荣耀永远归于你。阿们阿们，愿这样成就，来吧主啊，在我们身上掌权。 是的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我的心凭信心等候你。 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的国现在就。